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要游玩，上游玩，微信公众号北京游玩大全是全北京有料的玩乐攻略，吃喝控的天堂，爱玩族的灯塔，关注它准没错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近朱者赤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，能爱不能？有多长，地有多远？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。这笑有多危险，是穿肠毒药。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啊。 或许正为前途迷茫，不知道该走向何方，或许呢你是初入职场，为工作和人际关系苦恼。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一段觉得很昏暗的日子，而那一段时间也是岁月给你的历练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